你好，我是李浩双。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TomCat 的日志框架及实战。每个系统都有一些通用的模块，比如日志模块、异常处理模块、工具类等等。对于 TomCat 来说，比较重要的通用模块有日志、session 管理和集群管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分三期来介绍这些通用模块。今天这一期，我们先来讲日志模块。作为一个通用的功能，每一个系统都有日志模块，通常会使用第三方的日志框架。Java 的日志框架有很多，比如 GUL、Log4j、Logback、Log4j2 和 TinyLog 等等。除此之外，还有 JCL 和 SL4j 这样的日志门面。我把 SL4j 与日志框架 Logback、Log4j 的关系图贴到文稿中。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日志门面。日志门面利用了设计模式中的门面模式思想，对外提供一套通用的日志记录的 API，而不需要提供具体的日志输出的服务。如果要实现日志输出，需要集成其他的日志框架，比如 Log4j、Logback 和 Log4j2 等等。这种门面模式的好处在于，记录日志的 API 和日志输出的服务分离开，代码里面只需要关注记录日志的 API， 通过 SL4j 指定的接口记录日志，而日志输出通过引入架包的方式可以指定其他的日志框架。当我们需要修改系统的日志输出服务时，不需要修改代码，只需要改变引入日志框架的架包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Tomcat 的日志模块是如何实现的。默认情况下， Tomcat 使用自身的 GULI 作为 Tomcat 内部的日志处理系统， GULI 的日志门面采用了 GCL， 而 GULI 的具体实现是构建在 Java 原生的日志系统 Login 之上的。所以在看 GULI 的日志系统之前，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Java 的日志系统。 Java 的日志包在 java.util.login 的路径下包含了几个重要的组件，我们先通过我们看到的一张图来理解一下。从图上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重要的组件，第一个是 log， 它是用来记录日志的类；第二个是 handler， 它规定了日志的输出格式，比如控制台输出还是写入文件；第三个是 level， 定义了日志的不同的等级；最后一个是 format， 将日志信息格式化，比如除文本还是 XML。 我们可以通过文稿中的代码来使用这些组件。 GUL 对日志的处理方式与 Java 4的方式基本一致，但是 Tomcat 中可以包含多个应用，而每个应用的日志系统应该相互独立。 Java 原生的日志系统是每个 JVM 都有一份日志的配置文件，这不符合 Tomcat 中多应用的场景，所以 GUL 重新实现了一些日志接口。log 的基础实现类是 DirectJDK log， 这个类相对简单，就是包装一下 Java 的 log 类，但是它也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修改，比如修改默认的格式化方式。 log 使用了工厂模式来对外提供实例， log factory 是一个单例，它通过 SourceRoad 为 log 提供了自定义的实现版本，如果没有配置就默认使用 DirectJDK log。我把 LogFactory 的 getInstance 方法的代码贴到文稿中，你可以返回文稿查看。在 GULI 中就定了两种 handler， file handler 和 async file handler。 file handler 可以简单理解为在一个特定的位置写文件的工具类，有一些写操作常用的方法，比如 open、write、close 和 flush 等等，使用了读写锁，其中的日志信息通过 format 来进行格式化。 async file handler 继承自 file handler，实现了异步的写操作，其中的缓存存储是通过阻塞双端队列 linked block and queue 来实现的。当应用要通过这个 handler 来记录一条消息时，消息会被先存储在队列中，然后会有一个专门的后台线程来处理队列中的消息，取出的消息会通过父类的 publish 方法写入相应的文件，这样就可以在大量的日志文件需要写入的时候起到缓存作用，防止都阻塞在写日志这个动作上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我们可以为阻塞双端队列设置不同的模式，在不同的模式下对新进入的消息有不同的处理方式，有些模式会直接丢弃一些日志。 format 通过一个 format 的方法将日志记录 log record 转化成格式化的字符串。 GULI 提供了三个新的 format， online format 和 verbatim format 和 JDK log format。Tomcat 的日志配置文件为 Tomcat 文件夹下的 conf login properties。 我来拆解一下这个配置文件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各种 handler 的配置，以 catalina log、 apache guli、 async file handler 为例，数字是为了区分同一个类的不同实例。 catalina Loghost Manager 和 Host Manager 是 Tomcat 用来区分不同系统日志的标志。后面的字母上表示了 Handler 的具体类型。如果需要添加 Tomcat 服务器自定义的 Handler， 需要在字母串中进行添加。接下来是每个 Handler 设置的日志等级、目录、文件前缀。自定义的 Handler 也需要在这里配置详细信息。从今天文章的开头我提到 SL4J 和 JCL 都是日志门面，那它们有什么区别呢？它们的区别体现在日志服务类的绑定机制上。 JCL 采用的是运行时动态绑定的机制，在运行时动态的寻找和加载日志框架实现。 SL4J 的日志输出服务绑定就相对简单，在编译时就静态绑定日志框架，只需要提前引入需要的日志框架。另外 Logback 可以说是 Log4J 的进化版，在性能和可用性方面都有所提升。你可以参考我在文稿中提出来的官网上的文章来了解 Logback 的优势。基于此，我们来实战一下如何将 Tomcat 默认的日志框架切换成 SL4J 加 Logback。 具体的步骤是：第一步，跟着你的 Tomcat 的版本下载所需要的文件，解压后你会看到一个类似于 Tomcat 的目录结构的文件夹。第二步，替换或拷贝下列这些文件到 Tomcat 的安装目录下。第三步，删除 Tomcat 原来的 login.properties 文件。第四步，启动 Tomcat。 今天我们谈到了日志框架以及日志门面的区别，以及 Tomcat 的日志模块是如何实现的。默认情况下 Tomcat 的日志模块叫做 GULI， GULI 的日志门面采用了 JCL， 而具体实现是基于 Java 默认的日志框架 Java UTS Log。 Tomcat 在 Java UTS Log 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，使得它自身的日志框架不会影响外部应用，并且可以分模块的配置日志的输出文件和格式。最后我分享了如何将 Tomcat 的日志模块切换成时下流行的 SL4J 加 Logback，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今天请你思考 Tomcat 独立部署时各种日志都会输出到相应的日志文件，假如 Spring Boot 以内嵌式的方式运行 Tomcat， 这种情况下 Tomcat 的日志都输出到哪里去了呢？不知道今天的内容你消化的如何，如果还有疑问请大胆在留言区提问，也欢迎你把你的各个思考和心得记录下来，与我和其他同学来一起讨论。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，也欢迎